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找我， 等你来找我。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 03:03，也可以说22:03:06，你来了，我等你们好久了，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吗？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忙碌着，为了各种的应酬啊，各种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呈现，还在不停地转啊转。有时候我特心疼身边那些特别忙的朋友，他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像表面上看上去非常的快乐和光鲜，其实内心很累。就像你天天住酒店一样，你回到家才知道家里的床是最舒适的，对吧？我希望你来到十点大陆机就像家里一样，你可以坐在这个家里你最舒服的那个任何一个角落里来看来听十点大陆机。我大概在21:47左右，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发了一个今天的直播互动留言的一个帖，我就问大家说，那个人离开你之后你过得怎样啊？啊，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你有没有很长时间孤独着？有没有出现一个更爱你的人和你更爱的人？再狠一点，你是不是那个曾经离开的人？这个思维就是在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的情感关系当中慢慢的递进。如果说感情、真爱对于另外一半的欣赏、惦记，如果像我们的键盘一样可以复制粘贴、cancel 删除， 然后 delay control C control V， 那我们都是机器人了，对吧？正因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有感情，有了感情之后呢，就会有收放自如和收放不自如的人。不管你是收放自如还是不自如的人，在我这里都是朋友，我们一起慢慢说说。关注十点大陆机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打开花椒，如果你没有花椒这个视频软件的话，赶紧下载，有很多朋友就是专门下载花椒来看十点大陆机的，熬夜非常的开心。搜索十点大陆机专属我们节目的 ID， 点关注它，就可以跟现在线上的朋友一起过每一个不一样的夜晚。刚刚我看到的朋友有王舒薇子，我们的真爱团的子宇，天外雨、海若英、玄梦、放飞、哭笑、陈昭、007、不容错过、按钮，还有东哥、吃瓜班主任，谢谢各位老铁的捧场。今天我的感觉跟昨天又不太一样，就是你的说话的情绪、你着装的风格、你整体的感受会跟你今天的生活内容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for example， 比如说你今天过得非常的愉快，你心情特别的晴朗，你所有的事情都极其的顺利，你看我这些关键词用的，那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是高效率的，对吧？反面，如果你今天灰头土脸、面试碰壁、吃饭拉肚、见面迟到，那你今天的感觉那应该是超级 down 的。那天我在十点大陆机的花椒用户的朋友，忘记那个名字了，那个 ID， 因为你每天有很多的 ID， 他说来到十点大陆机就是找一份安静，安安静静的听歌，看我说话，跟我互动。我又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有那么多朋友一直在看我听我，可他们一直都在潜水，我希望你们不要做自由潜的选手，不要带着氧气瓶在这个潜水的深水区域来回的游走，上来一下啊，来看看我。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离开以后，离开以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你想想看。这个歌手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可是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尤其阿桑，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 你说你要离开一些时候，爱情还没成熟，我来不及接受。面对你，我该痛苦泪流，还是祝你一路顺风？要等多久？能等多久？离开前握紧我的手。是最考验的关口，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从左到右，从西到东，过四十分钟，在拥挤的人群中感觉没那么空，孤单会更容易承受。吸一口气，喝一杯酒，还三分钟，安静的闸口，我还不够成熟，没有足够的宽容，去回首，去默默的承受，去挽救， 么成熟，怎么游刃有余。其实每当一个人离开之后，有些人说我很自由，但之后会有一句补充，也很落寞。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们听众也是我非常好的网友，也是十点大陆机的忠实的听友粉丝宋温暖，他说每个人的到来和离去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他说要尊重每个人的决定，也要尊重自己的底线。你有没有这样的生活场景啊？就是假设你就是剧中人，你是一个孤独的人，你的挚爱突然离你而去，悄无声息地走掉了。你以为说，哎呦，两个人在一起那么久了，难免有一点点摩擦和争执，走就走吧，给彼此放空一点时间，让他去呼吸下新鲜的空气，你也跟兄弟们朋友们喝喝酒聊聊天唱唱歌，本想顶多两天，肯定会打电话了彼此。三天过去之后，手机短信留言任何信息都没有，你开始有点着急。一周之后依然如故，这个时候你开始紧张，你有点不知所措，怎么回事？其实我想告诉你，如果现在正在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朋友正在经历这样的尴尬瞬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80%你跟他 say goodbye。 我觉得不要去挽回一个人，如果跟你真的生气，或者一个人真的把心里打心眼里疼你认知你在乎你，他不会七天的时间跟你一点信息连接都没有，你信不信？我孤独的时候有那么几次，对，看我多么坦诚。我曾经一个人去西直门的那个叫做麦乐迪啊 no 西直门的钱柜，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应该北京都没钱柜 KTV 了吧。我很孤独，但是那个时候钱柜是可以拿卡带去录音的，我就特别孤独的拿了一个 TDK 的卡带放到那个录音机当中，我把我唱的每一首让我心酸心痛的歌曲都录下来。有时候你会觉得一开门 KTV 里全是大男人，五六个七八个，喝得微微有点多，唱的都是男人的歌，不管唱的好与坏啊，你看他们拿麦克风眼睛直盯着屏幕的样子，以及肢体的语言，投入、嘶哑、跑调、哭泣、拥抱，是因为他孤独。因为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没有一开门都是女生的时候，我没有现实过，因为都是朋友，一般都是男女在一起。我在想女生唱 KTV 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她孤独，她会跟一帮闺蜜姐妹在一起唱，还是一个人唱呢？一个人真的离开你之后，男性和女性 去稀释离开的这样一个温度和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吧？我觉得是的。如果你现在有这种离开之后的情绪，你曾经离开过别人，别人曾经离开过你，来跟我聊聊你怎么过渡这段时间。你看这个屏幕当中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摩托车，重量嘉宾倾城鱼和水的故事，谢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有一种明星登场的感觉，来了就点个赞，扔个花椒豆再走。接下来这首歌呢，陶晶莹唱过，我也唱过，我在 KTV 唱过，在录音棚也唱过。这首歌很难唱，请你记住啊，难唱的歌不一定是音很高的歌，但是那种走心的歌，每一句它的旋律还有词的配搭都不会掉落下来的气质。谢谢我东哥送的大福袋。这首歌叫什么呢？跟我们的主题有关。我觉得他唱这首歌虽然不是他鼎盛时期的嗓音，但是你会听到酒精、岁月、成熟、孤独、寂寞一系列男人复杂的味道。有请他上场。我曾经在钱柜的 KTV 唱过这首歌，哇，心里一道一道被撕的那种感觉，你有那种清楚的体验吗？心被撕开又缝上再撕开，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离开我。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离开我了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你走了我住在云里面， 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他离开你他会不会好一点呢？ 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离开我你会不会 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你就会少一点，你走了我住在你里面，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你走了 你走了 我住在云里面， 我住在云里面， 你走了 你走了 我住在云里面。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to be a better man。 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说心里话，每句都扎心啊，应该叫扎铁了老心。我这个老心都扎了一个铁一个铁，一个钢筋一个钢筋，呲呲呲呲呲冒血。就会想，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这个问题呢？就那个人离开你，他会不会好一点？他因为什么离开你？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过离开这个问题？但一旦他离开，你的生活一下就会乱了节奏。就像东哥忽然听这歌心很静一样，我想很多人听这歌的时候心有不同的脉搏跳动的速度。有的人心停了，有的人心很静，有的人心碎。谢谢你正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当中选择花椒收看收听我的节目。龙族杰哥，谢谢关注啊，老铁谢谢关注。今天来了很多五十多级的朋友，比如这位朋友叫做行走的时期，五十八级，谢谢关注了之后告诉你身边那些朋友。如果你觉得这节目能够让你们能心静一点，在浮躁的生活当中有一点安稳的感受的话，给我做做推广，替我宣传一下，谢谢。今天晚上咱们聊离开这个关键词。离开是有动机的，有些人离开特兴师动众，我跟你说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要走，这种啊他离不开你，记住了，他离不开你。最可怕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你睡得跟孩子一样，跟没事一样，吵架完了床头吵架床尾和，他 关门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你记住，你再也找不到他。 Never。 1998 Froze 关注了我，谢谢点赞哦，有花椒都撒我一脸，我很开心。谢谢美丽的日子，刚刚美丽的日子还有一位朋友写了很多他心情也许有点迸发有点挣扎的语言，我看了一下，都是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好好的活着，要快乐，要爱自己，冷的时候多加件衣服，热的时候喝一口冰可乐，肚子饿的时候吃一碗妈妈做的面，想哭的时候，如果你住在有海的城市，对着大海放声哭泣，这都是很爽的时候，对吧？离开，如果把离开这个动机扩大化放大化，那是很可怕的。可是我们都是平常的人，我们都要接受这个现实。有很多朋友离开，不单是离开一个人，而且是离开了一个城市，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忘掉所有跟那个人走过的街、吃过的饭馆、去过的书店、看过的电影、听过的演唱会，删除那个记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城市很大，又很空，回忆十分的汹涌。这首歌叫做《离开北京》。有多少朋友是曾经在北京工作生活，现在不在北京，看着我的节目，想着一个人，想着曾经你在北京的生活，你吃过苦吧，跟我一样，你快乐过吧，大笑过吧，我也跟你一样。蒋敦豪，离开北京。 你开心就好，我在这儿等你回来。 你开心就好，我在这儿等你回来。 走着走着，天就亮了，喝着喝着就又醒了，看看来时的路，已过去几光年，一直从四环到积水潭，实在不知该怎么去拒绝你。如同拒绝这场四月的雨，我拍拍你的肩膀，说就送到这里吧。 悲伤的日子，请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请悄悄地念一念。 亲爱的，今天我就要离开北京，让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说爱你。亲爱的，今天我就要离开北京，就要离开北京，让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说爱你。亲爱的，今天我就要离开北京，让我最后一眼最后一眼再看你。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这首歌曲来自于蒋敦豪，一个跟他的年龄和表达极其不相称的歌手，非常的优秀啊！我觉得一个人在唱歌的时候，如果你还停留在音准、音高节奏的环节的话，就需要你好好的去体会音乐到底是不是会让你去用心表达。当然爱音乐的这个前提是不会有错误的，每个人都有喜欢音乐唱歌的权利。当你发现一些歌手游刃有余地变化自己的音色，把自己的情感和歌词旋律结合的就像一个主人的时候，他才会快乐吧。做什么事情都一样，不管离开北京、西安、长沙、上海、广州、深圳，Anyway， 已经有他的原因。我不说他的名字，这位朋友说他是九月离职，然后计划一个人去山东看海休息一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也许还留在北京，也许回老家。我该怎么说我的感受呢？他是我的一位听众，我能怎么帮到他呢？如果他需要我帮助的话。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不是北京人，都不是北京本地人，他们都在北京努力的生活，打拼，创造自己的价值，有很多的爱恨情仇的， 我想不管在北京经历了什么，现在你的生活是不是很舒服很开心，你一定要记住一个词，坚持。那些坚持不下来的人都走掉，坚持咬咬牙挺下来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明天啊。花椒的朋友，谢谢你送我的香吻浇花小工具，就是花椒小工具，谢谢谢谢，感谢。今天我们说离开，离开心情是复杂的，有的人呢离开的时候呢特别坦荡荡，说我对你这么好，我对你一点都不会分心，你还对我这样，是那个人让你看清了自己，你毅然决然的离开。 OK， 有些朋友稀里糊涂的走了，这不行，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走了，找不到他了，怎么也联系不到他了，自己还蒙在鼓里。在恋爱的双方当中，我要告诉你，一定要看清对方的真实的样子，不要急于求成，慢慢观察，不动声色的观察，四两拨千斤的观察。虽然我们觉得爱情不要那么多的伎俩，爱也不要怀疑，但爱是需要方法的，不动声色，声东击西，记着，不动声色。 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谢谢你还在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谢谢花椒陆机欣赏的朋友杨敏、小钢炮、Mrs. 美玲、纵横纵横，还有风一人家、找到幸福、正宗南蛮、巴蜀晴川，好好听的名字，牵着蚂蚁遛弯儿，还有老刘、小不点，还有爱的播种机、骑着摩托车的猫、爱唯一，这是老朋友，欢迎你们进场。因为刚刚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听众需要静一静的事情，大家都在纷纷给他出谋划策，还是真的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啊。我们的九九也是听友，他说北京虽然很大，所有的梦想汇聚在此，如果只身一人打拼，又是一个女孩子，真的很累，权衡自身发展，要想明白啊。我也只身来过北京，03年8月6号来到北京。我还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觉得北京太大了。我喜欢球鞋，喜欢唱片，喜欢音乐，喜欢表演，我喜欢的事情多了。我觉得北京都能满足我。一开始多么的期待在这里能施展拳脚，穿我最喜欢的球鞋，登上我最喜欢的舞台。可是想法是想法，现实是现实。首先你得吃饱饭，你以为谁家都有矿啊？我家是没有矿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我特别喜欢和愿意跟那些吃过苦的朋友聊聊天，分享彼此的感觉。如果你的家境殷实，那是另外一种世界，我不太晓得。爱的鼓励很重要，即使你离开或者他离开，你身边的朋友还在关心着你，就要好好珍惜。陶喆好久没给你们放了，对吧？陶喆的音乐会让你觉得很洋气，上了年纪之后，陶喆的音乐有一点点回归的感觉。人生就是这样的，起起伏伏，潮起潮落，挺难的啊。但是你不要放弃，要坚持，聪明的坚持，加油啊，加油。 在树叶穿梭地域拨弄心事忽明又幻，像空气里微尘在飘荡着，阳光跳跃在冰晶还没汹涌最深的看不见，回忆随波浪推移着，爱是偶然的存在还是种默说了就打不开，紧握的谁都不明白。Let the happiness in， 拉不住渴望的 是能放在很多很多的心情当中，我能放任在那些深夜里对自己的倾诉。深夜来临了，人会变得脆弱，思念疯狂。在深夜，许多人独自哀伤，其实大家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 记忆会沉在飘荡着，阳光跳跃在冰晶海面汹涌着，深夜看不见，回忆随波浪堆积着，爱是偶然的存在，还是种莫名的意外，心锁了就 再预期你会说舍弃，问事实怎躲避，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吻别人亦当真理，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知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像留这地曾初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知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像留这地曾初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接近你， 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时间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所以我们必须跟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刚刚看到一句话叫做他离开之后就离开吧，就当风没吹过，你没来过，我没爱过。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想特别用力的紧紧抱住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第一次见面的朋友，那是因为很高兴难过，或者你跟他有相同的感受。有时候你会好想摸摸一个人的头发，拍拍他的肩膀，那是因为心里有一份心疼心痛。有时候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有时候你也会倦会累，有时候你也会烦。我希望你来十点打路机变成一个经常的依赖，在这里找朋友找自己，等你来找周准，等你来找这个城市当中难得的安静的一片小空地，穿过层层的防备，那些钢筋混凝土挡不住我们纯真的平和的澄澈的眼神和心灵。十分的感谢今天所有进场的朋友，你们离开之后去干嘛呢？你们会去另外一个直播间看别人的直播吗？不，你们不要这样，我心里不好受。 Love is love，我想说既然离开了就让他走吧，你真的爱过他你不会恨他，祝福他，关上门自己一个人流眼泪。不要忘记进来的吴周彤，精彩的节目等着你。 多久没见你， 我很久没有见那个人了，你也一样吧。 以为你在哪里， 希望他过得好，你也一样。Good night， 晚安，亲爱的，拜拜，明晚再见。 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